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四十二集。 本来就有不少迷之粉丝在他微博下面说些猪头啊、带孩子之类的话题了，他很少参与，今天又多了一大批，许多是从秦云峰那边过来的，有调侃的，也有发问我娃如何如何的。公司那边还发来微信说，你别这么高冷，可以稍微回复一下粉丝啊，分享一下你的带娃经验。我哪有什么带娃经验？蓝鹤缓缓放下手机，胡七十九扑了过来。 干嘛呢？举手之劳，你怎么就不帮帮人家？ 蓝鹤说道。不是，我不会带娃。他是因为爸妈的工作和小孩子相处算有一套，但那都是小学年级的孩子，就算聊不好都能逼着做试卷了，跟婴幼儿根本是两码事。再者，他爸妈的学生也不需要在他家吃饭睡觉上厕所啊，他上哪知道那些去。胡七十九期期爱爱的道。 我会嘛，我帮你发几条。 蓝河警惕的道。 别，你还想在线显灵啊？我微博不搞迷信活动，不送炉灰。 他可是坚决不顶仙，不让人发现他家有狐仙，又怎么能在网络上大肆宣扬如何用炉灰治病之类的言论。胡七十九急死了。 不显灵，我就说几句经验之谈。比如说吧，多揉揉小娃这个地方对眼睛好，梳头时多刺激刺激百会穴。 蓝河放松了一点，要是大大方方分享胡七十九的经验，大家可能真觉得他就是会几个父母教的带孩子小妙招，还省得万一以后风言风语乱传。毕竟淼淼那事儿还是有一点诡异。 那发吧。 蓝河盯着他写下来，确定这几条都绝对联想不到狐仙什么的，都属于正常范围的经验。蓝河没料想他那微博一发，因为陈星宇的名气在那儿，真有些做爸爸妈妈的粉丝去试。效果当然不错，这可是百岁美人的经验之谈，对很多小孩都有用。随着印证的多了，也招来了更多父母转发那几条微博，并在下头感谢他。一直到很久之后，这几条还经常被粉丝翻出来品评一下。 蓝河的微博，不知道的网友乍一看他评论区，肯定以为博主是育儿博主加美妆博主，细一看还可能会以为是养猪博主，最后仔细看认证，嚯，演员。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蓝河收获了第一批妈妈粉，不是把他当儿子的妈粉，而是家里确实有娃，前来学习带娃妙招，顺便觉得他挺帅，可以粉一下的那种。 真的不带我去吗？ 胡七十九坐在地上抱着行李箱道。蓝河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缓缓道， 你往左点，把那纸屑给擦了。 胡七十九无语了，带胡七十九是绝不可能带的，他过去估计是和人住一间房，不时可能还有同事来往，胡七十九还要随身背着香炉，即使只有不锈钢饭盆放在那儿，不也让人挺迷惑。蓝河说道。 还有啊，我家隔壁有古尸，你独自养伤，小心一点。 还有养蛊的？ 胡七十九心头一凛。 这么危险啊，我会小心的。 蓝河说。 不是，小心不要伤到他们，很穷，不是很弱的。 哦。 蓝河正式进入清梦几何剧组， 这部电视剧的男一号张青佑和女一号施璇都是小有名气的青年演员，和蓝河也差不多大。因为是偶像剧，其他什么男二女二之类的都也青春正茂，比蓝河先进组的大家已经比较熟络了，见到他这个迟来的男三号一起嘻嘻哈哈的，表示久仰大名。蓝河一开始还摸不着头脑，他能有什么名？这几位家里也没儿女吧？但随即就想到肯定是王茂导演，指不定也说了他死得好之类。而且和在柳纯阳剧组不一样，这里的戏份安排，蓝河一上来就演了角色死亡的戏份。原本有些同龄演员表面热情，心里对蓝河是有微词的。这个之前没什么名气的演员，突然之间就同时拿下了王茂和柳纯阳的角色，甚至让王茂为他把角色保下来，把戏份一直往后推，好调整档期。王茂给蓝河争取到的这个角色，自然就有其他人因此拿不到。剧组里就有和落选者玩得不错的演员，虽说连观众都知道，至少柳纯阳那边是绝对看实力的，但他们还是忍不住站在朋友的角度腹诽一下，演技能有多好？没想到，蓝河第一场戏就把他们给镇住了。演对手戏的施璇和张青佑入戏还费劲了点，尤其是施璇，得哭到上气不接下气，可不得酝酿一下。他们这还是进组一段时间，很熟悉角色了。蓝河呢，说死就死。第一场戏就娴熟得很，死之前那个神情表情简直看得他们都要毛了，用震撼来形容也不为过。虽然他才是躺在床上虚弱的那一个，但身上的戏完全把施璇和张青佑盖过去了。本来还想私底下酸两句的演员一时都不好意思再就此吭声。施璇不是科班出身，歌手转的演员，演了几部戏培训过，算过得去，但在科班出身的演员面前就稍显弱了。在蓝河面前被压制了一整场都傻了，他本就是个自来熟的丫头，这一下又对这个同龄人服气得不得了，当天都开始跟着剧里的角色叫歌了。这整部剧基调还是欢乐的，偶尔有泪点让剧情更打动人，所以第一场后蓝河就要迅速变得比较逗了，在剧里帮妹妹出头整反派，也整男主，不时自讨苦吃，就为了阻止男主和妹妹在一起。比如这一场戏，就是蓝河饰演的哥哥于洋看到男主和妹妹想接吻大怒，但是他在二楼鞭长莫及，大喊无效，于是拿东西去砸男主，手头有什么就砸什么，把人都给砸到喷泉池里去了。蓝河演出了于洋那种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把房间里的东西都快要全从露台丢出去了。这因为角色设定，这里还挂着登山绳。蓝河也是演得有点嗨了，抓着绳子本来是想团起来丢的，但他捏在手里后却觉得这也不好丢啊，临时一个念头飘过，几乎没有多想就拎起一端扬手甩了出去。只见绳子斜斜飞出去，一端的绳套竟是准确地套在了正跳来跳去闪避的男主身上。男主和女主一脸错愕， 没有说这一招 啊， 而且 隔着 一 段 距 离 这 也能 套 得 住。 下一刻蓝河已经一拽绳子，男主也就殊途同归地栽倒在喷泉池里。 你哥先套我的，靠！ 张青又从池子里爬起来，好在没傻掉，和施璇继续演对手戏，还十分溜地改了台词。王茂只忍笑，刚才他们看到蓝河和剧本里不一样的甩绳子，都以为他入戏太深，气急败坏了，但和角色的搞笑设定倒是符合，应该是临场发挥吧， 还想后头要是处理得不错，可以考虑保留。可没想到他居然套得那么准，在监视器里看到男主也傻了，一点也没有违和感，也刚好符合角色的反应，然后被拽下水，看到这儿他们都乐出声来了。 哎呀，于洋，临场改戏啊，你这套的也太准了。 王茂拍着椅子笑道，他喊的都是角色名， 把周逸然给吓懵了。 张青又接过毛巾，边擦水边道， 我这心想，这和剧本说的呀不一样啊。 蓝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 对不住，真对不住，我也是脑抽了一下，要再来一条吗？ 哎，不用，我觉得刚才的效果挺好的，而且都拍下来了。 王茂道， 我就好奇了，你这是练过吗？能再来一遍吗？ 诗璇也夸张的道， 哥，你也太牛逼了吧，隔着那么远就能把周逸然给套牢了，吓傻他了，这你要是陪我去夜市套圈，老板不得赔死啊。 蓝河干笑道， 哎呀，算吧，算是吧，练过准头吧。 怎么说呢，他以前真的没这本事，甚至他也是刚刚才发觉自己甩绳子时不假思索，还莫名特有自信心，直到刚刚他才反应过来，感情勾魂锁套鬼的准确度加成在现实里居然也存在呀。 哎呀，这个刚刚诗璇说什么套圈圈， 王茂灵感还挺受触动，招呼道， 哎，那个编剧呢，男女主不是会逛游乐园定情吗，于洋要跟踪去的，给加个套圈圈的剧情，搞笑一点。 蓝河无语了，有必要吗？王茂确认了蓝河真的准头很厉害之后，又以检查完其中一个镜头不够好，让他再来一遍，当然这次只要套在张青佑身上，不需要再弄到水里去了。蓝河只好又来了一次，抛绳准确套中，现场一片滴滴的惊叹之声，神准啊，这可是有好一段距离的，那绳子甚至没蹭到张青佑的脸。 哥，你到底怎么练的，太准了吧，世界第一准。 诗璇羡慕的道，他的喜乐非常简单，就是想到了自己在套圈摊上从没套中过。蓝河含糊的道， 以前喜欢玩也一般啊。 说世界第一准还是夸张了吧，他估摸着阴间无常要搞专业技能比武，他也排不上名啊，人家练了几百年了。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像诗璇一样过来打探，尤其是他们立刻开始了下一条的拍摄了，因此有些工作人员也就是在工作之余瞎聊。 哎，够搞乐的，你说怎么抛得那么准，把男主演给蒙的哟。 嗨，练过的呗，没看两次都中了，不是运气 是吧。对了，之前导演不是说他妈妈是少数民族来着， 好像有点印象，可能是蒙古族吧，套马练出来的。 这不过是个小插曲，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讨论，只有细水长流的谣言，所以一直到这部剧结束，蓝河才得以辗转从新闻上看到自己原来有一半蒙古族血统。蓝河进组后很快和大家磨合的差不多，诗璇是最喜欢他的，蓝河都怀疑是因为他非科班出身，入戏要自己带入角色，情绪一到真把他当哥看了。 哥，你知道吗，他们都说最近很诡异。 化妆间，诗璇神秘兮兮地对蓝河说。蓝河看的一眼，不禁倒抽一口气。 是很诡异，你能不能上了腮红再跟我说话？ 诗璇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，刚涂完粉底液，一张大白脸，腮红也没有，口红也没有，光一打，更是面无血色，的确有点恐怖。他捧着脸道， 多么无瑕呀。 他平时喜欢摆弄相机，此时灵感来了，把相机举起来，从镜子里拍他和蓝河，一个雪白的脸，另一个貌似不忍看，他觉得很有意思。开拍之前演员后场的状态，一边拍石璇还一边道， 不是啦，就是你知道京城有个五方五行风水阵局吧，五个阵物分别是东方木阵，是曾经神木场的神木，南方火阵是古代的烟墩，西方金阵绝会大钟，北方水阵明湖铜牛，加上中央阵物万岁山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